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今天科创中国之科创在线的环节，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首都科普星辰行动启动，混合式办公受到职场人的青睐，VR 产业起点可能会到来，科技巨头竞逐万亿级市场，银发族催生新业态。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首先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项活动。日前，首都科普星辰行动科学传播专业人才培育项目正式启动了。这个项目呢，将公开选拔60名科学传播优秀后备人才进行培养。据介绍，本次行动将通过首都地区的科学教育场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开展公开选拔人才。凡是在北京地区工作、具备扎实学科专业背景、热心科普事业的人，都可以通过所在单位进行申报。申报的截止时间呢是9月6号。那这个行动不会收取参与人员的任何费用。入选的科学传播人才将进入高端培训环节，每位学员配备由院士、科技馆长和科普大咖组成的导师团队。培训课程呢包括专业理论课程和实践技能培训。其中专业理论课程依托北京大学教学资源及科学传播领域的资深专家，实践技能培训呢则依托首都地区丰富的科普场馆资源，将带领学员前往中国科技馆、北京天文馆等知名的科教场馆开展现场实践教学，全面提升学员的科学传播技能。除了选拔和培育优秀科学传播人才，该行动还将建设科普创新实践平台和首都科普服务团，为入选的科学传播人才打造科学传播实践平台。如果您符合条件，又对首都科普星辰行动这么一个活动啊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通过自己的单位来进行申报。说到人才的培养，我们再来看看混合式办公受到职场人的青睐。最近某平台发布了2021未来职场工作方式调研报告，希望呢了解职场人对混合式办公方式的一个态度，帮助人才和企业面向未来实现办公方式的灵活转型。那么调研数据显示，有57%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混合办公模式，愿意全部时间在家工作的受访者占到11%。那我们说疫情的出现哈，也让一部分朋友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是选择了居家办公，但是我们也看到居家办公呢虽然说优点多多，但并非是十全十美，也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职场人担心自己如果继续在家工作会错过在办公室工作的乐趣。另一方面，有68%的职场人认为在办公室工作时间更长，获得管理层青睐的可能性呢也就更大，也因此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担心自己在家工作会对职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远程和线下办公相结合的混合式办公方式也逐渐成为平衡各方利弊的有效解决方案之一。但是要想更好地实现混合式办公，技术上的支持就非常的重要。在调研中，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对远程办公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使用起来更轻松更方便。 当然，也有不少受访者表示，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让他们的工作更少出现错误，以及能够与团队和客户更顺畅的沟通，从而减少自己的工作量。当然，任何一个事情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少人表达了自身对于技术的担忧。调研数据发现，有近40%的受访者担心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限制与同事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机会，也有近1/4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很难掌握，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适应。所以这样一个未来职场工作方式的调研报告，也是希望能够了解一下大家对于这种混合式办公方式的态度，希望在未来办公的这个场景可以更加的灵活多样。说到人工智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非常热的这个 VR 产业啊。随着 5G 不断的普及，虚拟现实技术 VR 的应用也迎来了爆发期，科技巨头纷纷加速布局了这一市场。从日前各公司发布的半年报业绩和市场表现来看，各家机构和各路资金呢也在加速追逐产业链龙头企业。相关机构表示， VR 行业呢已经具有爆发条件，2021年可能会成为 VR 真正的元年。而随着产业发展加速， VR 内容和生态系统都有望出现跨越式的发展，带动全球 VR 产业链业态重构。据了解，全球多家科技巨头呢都已在 VR 赛道进行了布局，尤其是随着 Facebook 的 VR 产品推出，那么2021年 VR 设备也是销售火爆。2022年，索尼、苹果等科技巨头新款的 VR、AR 设备也会陆续面世。数据显示，预计2025年 VR 出货量会达到2960万台。浙商证券呢认为2021年 VR 出货量有望突破千万辆的门槛，那么2025年呢可能会实现更大的突破， VR 和 AR 的市场潜力巨大。那招商证券也表示，2020年国内 VR AR 市场产业规模达到了278.9亿元，同比增长 88.9%。受益于企业级和消费级的内容更加丰富，核心技术突破以及 5G 的商用落地， VR AR 的普及速度会更加的加速。预计2021年那 VR 和 AR 产业规模呢会达到544.5亿元，增长率可能达到 95.2%。预计到2025年全球产业空间将达近2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约54%。这样的一些新技术、新的应用是需要有市场需求的。我们说很多的新产品也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应运而生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银发族催生的新业态。拍短视频、点外卖、懂网购、满世界旅游，那么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也催生了一大批紧跟时代潮流的银发族。京东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当 Z 世代遇到银发族消费报告》显示，2020年受疫情影响，银发族用户的网购频率提升，网购习惯逐渐形成了。他们在生活中享受自己的兴趣，绘画、摄影、游泳用品销售增长迅速。据阿里本地生活数据显示，去年以来60后用户的线上买菜订单量翻了4倍，仅在2020年春节期间，其40岁以上的用户就增加了237%。老年人触网为市场注入了新的消费动力。日前发布的2021中国银发经济行业调研报告也显示，2016年至2020年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持续上升，去年已经达到5.4万亿元，年增长率达25.6%。根据预测，今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将增长到5.9万亿元。就像 Z 世代的崛起给了新品牌新机会，那么伴随老龄化人口结构的变化，银发经济的崛起也催生出了各种的新业态。截至2020年5月，银发人群成为移动活跃网民重要增量来源，并且头部平台也出现了抢夺中老年用户的趋势。 数据显示，2020年三月，抖音新安装的用户中，46岁以上用户占比达14.6%，而快手40岁以上中老年占比也提升到了10.3%。就像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说到的哈，以前呢是家长怕孩子啊沉迷网络，现在可能很多成年子女担心自己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个父母哈沉溺于网络了。很多老年人呢已经离不开手机，经常会刷刷这个短视频平台呀，或者是进行网购啊，这也是现代网络生活当中不管哪个年龄段的人主动去适应网络、拥抱网络的一个状态。当然不管哪个年龄段，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科学的来使用网络，健康的使用网络。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媒体爆料，苹果公司呢获得的一项技术专利显示，苹果啊正在研发电动汽车 Apple Car。那它车身外部可能会配备 LED 屏幕，用来告知周围的司机和行人 Apple Car 正在或者是将要做什么。这苹果不光要做手机哈，还准备进军这个智能汽车领域。这项专利呢名叫外部照明与警告系统。苹果在该专利描述中表示，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向道路上的其他用户提供更明确的信息。苹果呢也相信可以使用更复杂的照明系统来完成同样的工作，而不是通过所使用的简单的指示灯。简而言之，苹果的这套系统包括放置在车辆上和车身周围的显示屏，可能呢是一条包罗万象的 LED 灯带。那么这个长长的显示屏啊，可以向道路上的其他人显示各种信息，不仅仅是刹车已经启动，或者是他们希望向左或向右行驶。我在想象这样的场景哈，就是我们走在路上看到了这么一个 Apple Car 的时候，它的周身呢都是 LED 灯带，这个灯带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信息，可能您要留意这辆车它要往左拐往右拐了，咱还得躲着点它是吧。在这个路上不仅要看这些交通指示灯啊，还需要看看这些智能汽车上面都在显示什么样的信息。现在这种道路上的智能哈是信息量是越来越大了，那怎么让大家能够删繁就简啊，让我们的生活能更方便，这其实也是科技需要更多去考量，让实际用户的感受能够更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安排的板块名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这个板块呢，也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他的企业立志于要做水溶性高分子的航母，宇昂科技的创始人 CEO 王宇，王总，欢迎您。 大家好。 王总呢，也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领军人才，万人计划的科技领军人才。那之前节目您也给我们介绍了，您是2005年的时候，因为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前瞻性，所以从美国回到中国，然后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宇昂科技这家公司。之前您也跟我们详细说了说这个水溶性高分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16年的创业路，宇昂科技目前在水溶性高分子研究方面，我们到底有哪些技术成果？从90年代觉得这东西太新鲜了，太新奇了，只有在国外才有，到现在我们对于它的了解和对于它的应用，是不是在背后也做了很多的科技创新？ 企业是2005年成立，基本上2010年左右开始推广，因为5年的时间做这个研发呀，做积蓄，然后2010年左右就慢慢的开始起来了。然后呢，我们可能在2012年左右就是进入到高峰期。那么2012年的时候，我们成为中国的首批新三板的企业。当年，因为我们是在张江药股发展起来的，当年在张江是被评为了叫优中选优的这种科创企业。目前的话呢，在我们这行业 宇阳科技这个品牌已经是一个世界知名品牌了。 所以这样的品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打造的，是要呕心沥血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是给 B 端来提供这样的一些材料，那目前服务对象应该说是在全球各地，您刚才说了100多家企业已经是我们比较忠实的客户群了，对吗？ 对的，我们呢在国际上的客户群呢包括三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医药领域，我们现在可以很骄傲的讲，全球50大的药厂就是遍布的很多国家的都是我们的客户。第二个领域呢是我们的这个化妆品领域，以欧美日韩为代表的化妆品领域，它有一些很知名的品牌的一些，比如说它的保湿剂，我们要保湿因子、锁水因子都是我们宇阳的原料。第三块的话呢是一些这个食品添加剂，就比如说欧洲的啤酒、红酒，它的酿造工序中一定要用水溶性高分子材料做成的一种叫胶联的一种这个材料，它是做一个高性能的吸附剂，然后呢进行稀释，这样它的这个酒质量才能变得更好。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我们都认为德国的啤酒好喝，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啤酒都有欠缺呢？实际上除了原料以外，很关键就是我们这个工序，有了我们这种材料，它的这个酿造出来的这个它的酒的风味，它酒的这种质感就是不一样，还包括一些红酒的酿造都需要这种材料，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也是我们比较这个自豪的一些这个市场领域。 那您看，对于水溶性高分子材料，我们都已经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来认识它、了解它，然后研究它。那在这方面，未来还会有哪些科技创新吗？依托市场的需求，我们还会对它有更新的一些这种创造力的想象吗？这也是我比较关注和好奇的，因为我们也说现在全球这种新冠疫情防控，还有包括咱们国内双循环的这种背景下，那针对水溶性高分子材料，针对宇昂在做的事情，您作为企业的 CEO 觉得还有哪些科技创新的亮点和未来可以攻关的方向？ 因为我们公司定位呢就是科技创新型的企业，我们既是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专精特新企业，也是我们上海市的一种创新的一种示范点，所以说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我们这个领域的话呢，就是我们创新的一些产品，或者说已经落地的一些产品或正在落地的一些产品很多很多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这个医药原料，那么是一些抗肿瘤的一些医药原料，比如说这个精准医疗的一些这个叫管控制制剂的代理材料，或者靶向的一些代理材料，我们正在做研发，目前呢也在做一些基因的转化，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的话就是食品添加剂领域，食品呢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过生日的吃了蛋糕，大部分呢都是人造的奶油，这种材料的话实际上是反式脂肪醇，实际上是不对，是不好的，对人体的肝肾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就用水溶性高分子做一些有风味的添加剂，一方面它能保持我们那种糕点的那种鲜味，就是独特的那种鲜味，同时呢我们在肝肾里面也可以自然降解。那么这种材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第三块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有个工业领域，这个领域没有医药领域那么广，这个含金量那么高，但是它这个领域非常宽广，就比如说水性的涂料、颜料还有染料。我们的衣服染整大家都应该听说过了，但凡学化学的知道，当年有个纺织专业有一个叫染整专业，但是它是个重度污染的行业。为什么？它那个易燃水排到江河湖海是重度的污染，处理呢又特别难处理，这种场合怎么说叫油改水，就用水性的这种颜料来取代它，或者叫无水印染，就是不用这种污染的东西了，我印染完了以后我就不用做这种水处理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这个行业目前我们和国内有些上市公司已经开展了非常好的合作，我们就相当于他们的一个研发中心，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一种这个进步。那么再然后呢，就是我们家里比如说装修，那么装修的时候我们知道，但凡你刷了漆了以后它味道就很大，你刚开始的新房子是不能去租人的，如果用了有我们的水性涂料、水性颜料的话，它就没有这个味道了，就装修了就直接可以住了。现在有很多民族品牌，比如说三棵树呀什么的，类似这种行业都是这个理念。当然这还是比较，这是几个简单的这个领域，就是说它那个创新点呢比不上医药，但是呢市场体量超大，这对企业的发展也有非常好的作用。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在2年前，我们知道有个非洲猪瘟，这个马上我们中国好多这个猪肉市场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是联合一些塑料企业研发了一个小猪的口服液，那么用水溶性高分子加大了，就是包裹了我们的这种抗菌消毒的一些药物，它可以小猪就直接口服，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就可以用于防治这种类似的这种传染病。那么呢极大的这个提升了我们的中药市场的这种医药的发展，这是我们现在已做的几个领域。再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新冠疫情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水溶性高分子有一个重要的产品，它和碘 漯河的一个居委通点，这个产品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的重点新产品，这也是我们整个行业唯一获得一个国家重点新产品的这个产品，也是我们宇阳公司重要的一个产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已经被国家工信部列入了国家防疫的重点的医疗物资的保障平台，所以说在疫情这个期间，我们做了重要的工作。我们就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用于人体黏膜消毒、眼睛、鼻腔、口腔消毒的防疫的一些物质，都必须要有水溶性高锰的材料做支撑，不然的话呢，刺激感太强，是无法进行这个处理的。有了水溶性高锰作为一种这个支架，或者作为一种这个载体材料，那么我们接触的时候就没有痛的感觉，就整体相容性非常好。再然后的话，就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新冠的一些这个新冠，它实际上就类似于包裹粉，就类似于一种这个花粉。它落在我们衣服上怎么办？我们需要用衣物的除菌。落在果蔬上怎么办？需要果蔬消毒。那么落在手上怎么办？要用免水洗的凝胶消毒。这些领域全都是水溶性高锰应用的领域。因为疫情的原因，现在目前的话呢，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个生产都有限，大幅度依赖我们中国的产品的原料出口，所以我们的国际出口是逆境情况之下，我们还是一个大幅度增长。同时在国内市场的话，我们的疫情的物质呢品种是非常丰富，那么也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采购。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双循环呢，我们国内的市场、国际的市场都得到了一个大的支撑。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相比较我们这个去年、前年，我们的销售业绩基本上保持在每年27%左右，不到30%，25%到30%之间，就27%左右的增长。对我们一个企业来讲，还是难能可贵的。 就是要根据市场不断变化，然后以我们的实力来说话。其实宇昂在这方面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那么我最后呢，还想再跟王宇王总再探讨一下，就是您其实是做新型材料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包括十几年的创业创新。那在您看来，这种材料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什么？因为说实话，比如说美国的硅谷也是因为硅材料的这种发现。还有包括咱们说现在一些像石墨烯这样的一些新材料，包括您所研究的领域水溶性高分子，这些材料可能老百姓听了觉得、哎、跟我们生活好远啊，但是为什么一种材料的出现就可能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您觉得材料的研究意义和重要性到底是什么？ 我们认为材料其实呢，是我们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那种叫制造业这个领域是最重要的一个卡脖子的工程和底层的技术，也是一种关键的一种技术，是我们一切现代工业的根源。所以说呢，怎么形容新材料的重要性呢？都没关系，它是最重要的一种材料。尽管说和我们，比如说和我们的民生，大家了解的这种我们的物品商品来讲的话，是可能隔得比较远。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科学家或者我们要理工科，我们倒推，就比如说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这个应用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住的东西，我们的衣食住行，每个材料里面呢，延展它的最底层、最基层的这种材料是最关键的。这个是真正卡脖子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国家工信部专门列出了一个卡脖子工程，这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比如说硅谷它的芯片，那么比如说石墨烯的制备，都是这个领域。但是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水溶性高锰的新材料呢，它也是新材料这个产业中的其中的一个分支，但是这个分支呢，特点呢是非常突出。这是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它呢是我们这个很多产业，就是说我们传统产业替代的一些先进产业的一个关键的一种这个高分子材料，我们就叫什么呢？叫工业的这个维生素。你就这样理解，它就是一个稀土材料，类似一个工业的一种维生素。没有我们这个材料的话，很多材料的研发或者是它的性能会大打折扣。有了我们的材料，它的性能会好很多。我就以刚才你讲的石墨烯为例，石墨烯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石墨烯呢，我们是2006年，应该是在英国，最早是英国这个被是曼大是被发现的。但是的话，到现在为止，它产业化还是受限，原因在什么呢？是它制备有问题。另外一个呢，它应用的场景呢也是有很多欠缺，这个材料非常好，但是呢有很多的不足。那么在我们这个领域就提出来什么呢？将来想对石墨烯进行改性，它是一个单纯的一种，比如说这个单维的一种这个无机结构。那么将来我们先用水溶性高分子对它进行包裹或接制，形成一个水溶性的高分子石墨烯。这种材料的话，这个有机加无机，它的性能就拓展了。同时加上我水溶性高分子的触角，我的多位点的活性，那么能结合更多的东西，融合更多的材料，这样一来它的性能就大幅度拓展。所以说目前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工作。举个简单的例子，也就是讲那个，我们记得有一句话叫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就是说水溶性高锰材料不仅说自己这个产业发展非常好，同时它对其他的一些行业、其他一些材料发展也能起到关键的一些这个推动作用。这是我们这个材料的重要意义。 我就认为呢，材料行业是一切制造业之母，是怎么发展都不为过的。但是呢，它这个沉淀的过程，它不像我们就比如说互联网行业，它呢肯定就3年5年就起来了，或者是半年就起来了。但是呢，我们没有这种风口，我们是风要自己造，一点一点的去努力。没有10年20年做不出来。但是呢，这个行业代表着我们国家的脊梁。 王总做的事情哈，是需要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但是从您跟我们谈话的这个语速，能够感觉到，其实您每天的工作应该是非常的繁忙，效率应该都是一个非常迅速，或者是对时效要求非常高的，也能看出来您的工作节奏。而且刚才您的这个话语当中，我也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您用了一个比喻，说水溶性高分子材料它是材料的维生素，材料当中的维生素，很多的新材料要靠我们这种材料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听起来更像一个维护者，或者是一个保姆型的，或者说是一个润滑剂，或者是一个推手。总之它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在助推很多新材料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而且说实话，我们的衣食住行，大家用到的每一个东西其实背后都是材料，所以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材料的。材料的创新，不管是从工业生产，还是说我们的医疗美容，还是说我们的日常消费，还有包括您提到的农业生产，以及这个疾病防控等等，方方面面都是需要材料在发挥作用的。这也是宇昂一直在致力于做的事情。以上就是科创中国今天上半段的节目访谈，我们电话采访了宇昂科技的 CEO王宇，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了关于水溶性高分子材料应用和创新，同时也说到做材料的意义。也非常感谢王总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那么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下半段节目，一会儿见。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公众号。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点30分到17点，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在首钢园一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16官儿哎，见衙门跳哎。 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 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板块依然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这个板块呢，也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与我们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有关。乡村振兴环境呢是一个基础，那么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这些年呢在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也看到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也特别提出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特别是强调要稳步解决乡村黑臭水体等突出环境问题。那么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创业故事的这位 CEO 呢，就是江西盖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柴喜林，他呢也是江西省有机废水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再次欢迎柴总，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江西盖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柴喜林。 之前节目当中呢，柴总重点给我们介绍了您的这家企业在做的针对乡村的污水处理哈、这样的一些科技创新，其中有一些关键词，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种微生物的可降解分解的这种技术，以及这种过滤吸附等等，可以实现针对乡村的一些被污染的水体排出来的水体，让它实现一个可清洁化。也想请柴总再帮我们进一步说一说，比如说怎么来评估对于污水处理的这个效率，包括进水和出水这两方面，我们是不是都要日常做这种监测，来看看哎，这个设备也好，或者我们的这种工作原理也好，是不是符合标准。 像农村生活污水呢，它其实整个过程啊，也得从改水改测，再到化粪池，再到管网，最后再到收集池，再到处理系统，整个是一个这么一个体系 啊、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考量到的。 对对对， 嗯， 所以它更多的呢还是看它最终的收集有没有渗漏啊，或者是下雨雨污分流做得彻不彻底， 嗯， 再到终端最后的一个处理的效果。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涵盖整个产业链， 嗯，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注重前端和末端的， 嗯， 特别是改水改测这一块，它那个没做好，你的水呀、基本上收集不到，你设施建了以后它也是等于就是 没有效果， 对，那污水还是排到这个田里去了，或者是沟里去了。 所以我理解江西盖亚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一站式的，从前期到中期到后期都可以涵盖的。 是的，包括现在我们也是提倡这种区域性的农村污水的运维，通过这个物联网的方式，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结合，把人尽量减少，把后期的维护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的系统，通过我们的物联网，能够用一个基站式的，能够整个区域都能管控得过来，实现农村污水的这种长效的运维。 哎呀，你看农村污水长效运维，而且要节省人力，更多的要靠科技的助力。在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也像我一样特别的好奇，就是这种智慧化的一些设备然后进农村，然后对于他们的这种污水管网整个体系的改造，大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流程。我这儿也想请教一下柴总，就比如说我们从前期到包括这种智慧网络的这种建设，咱们是具体怎么来落地和推进的，这个过程跟农村对接顺畅吗？ 一开始挺难的。 嗯， 作为老百姓来说，他很难接受从他家里就是挖个坑，然后跑到他家里去接卫生这个间里面的水，包括厨房的改造， 对他们来说，污水排出去又不是我喝， 嗯， 是吧？下游的这个水库我又喝不到这个水，那实际上一开始推进还是比较难的。 是，而且很多农村地区的朋友可能多年生活习惯已经形成了。 啊、对，生活习惯，包括旱厕，他自己还有可以浇浇菜呀、啊 嗯， 什么东西， 嗯、 所以他。这个理念还是很难改。 嗯， 那我们呢，当时像我们做的这种大欧水库的项目，当时确实前面花了5个月的时间， 在干嘛？ 对，给他们做宣传 啊、哦、 就是说做完这个以后对你们的环境的改善，对你们的健康，像这种大肠杆菌啊，像这种菌呢、啊、就给人家造成危害的， 嗯， 周边的这个污水，这个会让人得病的这种概率，然后给他做普及做分析， 嗯， 然后还请我们当时记得请了5个大巴，把各个村的主任书记还有相关的人带到浙江 啊 去参观、 啊、参观 人家农村做完农村生活污水以后，它的河流是多么干净， 嗯， 它的整个农村的这种面貌，哎、所以这样以后呢，慢慢他们也接受了。 嗯，所以5个月的时间主要是做宣传和游说的工作， 对对对， 让他们看到做这个事情的好处。因为确实可能我们这个事情要想推进得征求每家每户的同意， 对 对, 对, 对 吧，包括村领导的这个认可和同意，所以前期这个工作我们要做大量的这种宣传推广和介绍，但是让他们了解到这个环境不是只是我们自家关起门来过日子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一个大的环境，只有整个村子的环境好了，对于每个人的健康，包括对于来这个村子的人，未来比如说我们搞一些旅游啊，开发一些项目啊，这其实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5个月的时间都来做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做通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大刀阔斧的改进了？ 对，这个工作做通以后，实际上我们的工程进度呢，原来计划2年的，我们1年就完成了 啊，这个 很顺利，而且他们也看到我们整个施工过程中的这种。包括我们用的材料啊，因为他们老百姓天天都在的， 嗯， 包括我们整个建整个管网体系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们的这种加班加点， 嗯， 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湖，保护我们的水库这种饮用水的这种付出， 1年的时间，就对于刚才说的这一个项目，我们当时是改就大概涉及到了多少户，然后解决了一个几个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当时涉及到了2个县、3个镇， 嗯， 大概6000多户的啊，这个污水， 嗯， 那现在呢效果也比较好， 嗯， 我们在治理前2017年，这个水库的水质，3类水。有3个月的3类水， 嗯， 2类水有7个月，只有2个月的时间是保持着1类水的水质， 嗯， 在治理完以后呢，现在投入使用，像去年我们1类水达到了7个月，没有3类水 啊， 然后今年更是2010年1月到8月，它这个数据显示水质一直保持着1类水， 嗯，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哎，2年的时间等于投入使用第一年之后，其实这个数字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70%的时间都是1类水，那么今年更是如此，基本上达到100%。这样的话其实就是针对我们的这种给他们做的包括污水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能够实现排出来的水进到水库之后它是一个清洁水1类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前期的工作，包括后期我们做这种1年时间做改造做建设，那您又提到了用这个联网的方式哈、啊，智慧的方式能够减少人力，那这块投入产出比我们大概从前期投入包括后续的运维，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生态效益咱们就不用说了哈。其实很多人说做生态有点这种公益性质的，说实话，因为对于环境的这种改造和保护其实有一些公益色彩在里面，但是做企业我们又不能是总有公益之心，我们是需要盈利的，所以在这块儿怎么样通过技术的力量能够实现降本增效，同时能够实现企业能够有收入，那您作为一位 CEO 是怎么来衡量这个事情？ 我们的收入嘛，主要是几块，一个产品装备，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工程建设上面有一些工程利润， 嗯， 接下来呢，它这个项目呢，还没有实现最终的运营， 嗯，什么叫最终运营？ 就是我们做完以后，我们会维护一段时间， 嗯， 但是最后呢要实现比如说长效运营机制的话，可能他们现在也在叫我们写方案，就是希望用第三方来运营，由我们跟结合当地的这种资源一起来把这个投入2亿多的这种项目让它长效保持着这个出水能够干净。 哎，您看投入2亿啊，2亿多这么一个大项目，我们是希望它能够长时期的来服务这个地区的农村的污水处理，而不是像之前柴总说到的可能有些设备就属于太阳设，天天晒太阳的这种状态。所以要实现这个的话是需要后续能够对接和推进，变书写为造写的。 我们结合这个农村的这种特点，像这个跨2个县，3个镇，然后整个涉及到6000多户，那你如果说每一个有一两百个终端维护，还有一些管网、检查井，这些都有可能都随时都要去维护，那如果是你派人每一个，你就光每个终端都要去派人去维护的话，那这个成本在农村来说根本受不了， 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没办法持续下去，他也承受不了，所以我们也是结合这种痛点，我们开发的这种软件，就是结合包括我们的设备，因为它总共只有2台，这种带电的，所以整个监控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然后把这几个加上我们在重点区域，我们还会装一些摄像头，现场还能监测到一些数据，还有一些在线监测的一些设备在里面，所以这几方结合以后，能实现整个区域，就是涉及到水库保护区内的2个县、3个镇，然后全覆盖的这种。整个运维下去， 交给这种电子化，而不是每一个监测工作都要靠人力，或者采样工作都要靠人力。 对， 这样的话，我们交给这个不管是摄像头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监测系统也好，然后我们收集到的这些感知到的这些数据，然后我们进行分析，如果有问题了再派人去，这其实效率就高很多了。 对，我们的人员主要投入在。因为现在的设备哦，只要你买采购好一点的电机，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坏。那我们的人员主要投入在这种平时日常的维护，像杂草太多了，还有一些污泥，我们已经跟当地已经在写方案，就是结合当地的有机类的农业，这种做一些堆肥，这种处理，然后利用当地的资源，利用当地的劳动力。然后做一些可以复制按照我们给他的一个操作，他就可以做得了的事情。 哎，你看这个循环利用，而且是结合当地的一个实际情况，希望能够变书写为造写，就是把这个技术活交汇给你，等将来比如说我们盖亚不在这面去别的地方服务了，他们也能够继续维护这套设备，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对。 而且您也说到这个把本当地的资源能够再利用，之前你也提到了除了乡村污水，我们还有这种垃圾渗滤液以及垃圾灰飞固化资源化的这样的一些在乡村做的这种环保项目。那这些项目的话，我们也是依托之前的那个技术优势，就是微生物可分解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吗？还是跟废水是有不一样的这个？ 不一样的。像垃圾焚烧产生的飞灰，它是重金属固废领域的。它属于这个固废处理。我们第一代产品呢，实际上就是做安全稳定固化。像我们垃圾焚烧以后，它高负极的这种重金属和二氧化硅的这种产物，那我们通过这种药剂让它实现安全稳定固化，进出毒性这个达标，那我们第二代产品和接下来的研究思路呢，是让这种飞灰，因为飞灰虽然减量了，垃圾减量了，产生飞灰，安全稳定固化，但还是要填埋。那我们下一步的这个科研呢，重点放在就是也是“十四五”的这个要求上面，重点放在这种资源化，把灰灰再资源化， 这个思路上， 就是之前看起来我们觉得它是没有用的，甚至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通过一些科技研发或者是创新，能够变有害为有利，能够把它利用起来，这是我们现在科研的一个思路，也是您说到的下一步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 那盖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个就是技术型的公司还是研究型的公司？怎么来定义您所成立的这家公司？我们成立的时间是在哪一年？ 我们是2015年的8月份注册成立的， 嗯， 然后2016年这个3、4月份吧，做的第一个项目，前面大量的时间我们在做调研，在研发，在做工程应用这一块的中试。 那当初2015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然后让您发现了说我要成立一家公司，然后这家公司专门来做针对乡村环境，不管是污水处理还是说这种垃圾固废处理，把企业的创业和未来的方向定在这块儿，当时是机缘巧合还是其实已经深谋远虑了很久了？ 这个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 嗯，您是江西人吗？ 我江西人 啊，江西本地人。 小时候呢，家乡都是很美的，家乡的水都是很清澈的， 嗯， 都可以下去洗澡的那种 啊。 那随着大家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农村到处都成了臭水沟。 嗯， 这个父母每天也闻到那种烧垃圾的刺鼻的味道。 嗯， 加上呢我读博期间参加农村环境调研的这个社会实践，有幸也跟受到了中南大学的柴立源院士和他的团队的影响，所以呢毅然决定把企业的方向定在环境治理行业。 嗯， 立志以改善人居环境，共享健康人生为己任。 嗯， 为我国的乡村振兴和环保做一些贡献吧。 嗯，您提到读博期间，那在这儿我们也追问一下，读博是在哪一年？然后当时学的专业也和这种环境是有关联的吗？ 我本科、硕士、博士一直都在中南大学读。 嗯。 学的都是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对。 嗯。 那博士期间做了大量的像环境工程类的一些社会实践。 嗯， 博士后呢研究也是环境工程方向，也取得了这个环境工程的教授级高工的这个职称。 嗯， 那创业以来带领的研发团队也算学科交叉吧，开展了多项环境治理的技术和研究。 嗯， 获得了也30多项的这种专利和一批科研成果，并且在工程应用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这种推广。 嗯， 所以我认为工程专业吧跟环境呢有相通性，也有很多学科交叉的地方。 可能在外行看起来觉得这个好像是两个不怎么沾边的哈，因为一说土木工程大家会觉得这是建筑行业建筑领域是吧，比如说我们盖楼盖房子，这可能是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然后做大量基建工程当中可能那个时候是非常火的专业，然后可能很多年的这种快速建设之后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就开始把目光放在了环境，认为这环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所以您也提到了这个环境其实和工程它是有相关性的，是可以把环境当成工程来建设的，或者来改善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您本身是一个高学历的研究型的人才哈，那也带着这个年轻的学生或者是一些团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你也说到了，其实当时在这个农村考察的时候，然后有一些感悟，所以想到了我未来创业的这个路要把它放在这个乡村环境整治，当时的那个考察大概是在什么样一个范围，是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刺激到您了？ 其实现在农村已经很多地方已经很好了， 能找回小时候的感觉。 对对对对，其实它现在的这种乡村振兴包括美丽乡村的建设注重垃圾注重水的这一块的基本上你都能看到原来小时候的这种样貌了， 只要我们 慢慢也回来了， 哎，合理管起来处理好，然后这个环境确实能回到小时候的状态。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们做社会实践活动的时候做调研的时候， 也是你看我们2016-2017年中国的农村污水处理率还很低，10%，那有一些发达地区会高一点，像我们江西可能也就在10%左右。 嗯，江西的水平属于中等偏下算吗？ 对，中等偏下。 中等偏下。嗯， 那这个生态名示范省份就是中央定为江西、贵州、福建三个地区为生态文明示范省份的时候，那江西在这个上面要大量的投入，特别是在19大乡村振兴的这种背景下，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呢，我们首先要把农村的这种现状要了解清楚，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农村污水的一些特点，那很多种买一些设备啊，种前面的这个建设，不种后面的运维的呢，它就出现了很多这个方面的设备闲置啊，还有一些工艺闲置不合理啊，还有一些技术层面上还没解决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在整个调研过程中发现，如果农村污水整个治理呢，它没有建成一个系统，从改水开始管网再到终端的话，再包括在后面的运维，我们就感觉投入大量的钱基础建设，最后效果并不明显，这种是浪费还是挺大的， 就是让人看了很痛心， 挺心疼的 啊，花了钱结果没达到想要的效果。 是的，是的。 在您看来，就是不能说是，比如说一家企业只做某一件事情，然后没有后续，所以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一体化，这个整个流程都能让它很顺利的衔接起来，并且能够实现持续的来工作。 当时我因为调研完以后。我还专门把这个整个农村的现状啊 写了个报告， 写了一个发表篇论文 啊 在这个中国环境工程报上，还点击量还挺大的， 大家很关注这个事情。 对，后面这个我们省编制一些这种标准，特别地方标准的时候，还专门邀请我去这个参与，还用一些我的那个素材。对， 是因为您有大量的这种实际调研的这个经验和收获，所以这是您看到的，您感受到的。那么成立了盖亚这家公司，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其实很明确，那么在技术创新这个方面一路走过来大概6年的时间了，这个过程是不是也相对顺畅？而且在14-15时期，我们说现在咱们乡村不管是污水处理还是说这种垃圾固废的处理，那是不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发展前景在里面？对于产业未来的发展，您现在是怎么看的？ 在国家14-15期间呢，乡村振兴的这种大背景下乡村污水呢，我认为重点还需要解决刚才我也说了前端和末端的问题，也就是更多的要关注改水改车管网等基础的建设，以及末端长效运维服务和健全收费农村的这种污水的收费机制和资金投入问题。那固废处理行业呢，它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我觉得中国在学习欧洲这种资源化利用循环再生的这种处理方式也挺好的。这里呢还是需要解决这个技术进步创新发展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企业的发展方向，以技术创新为引领。那整个市场呢，据预测14-15比13-15投入近大了将近2倍，就是十几万个亿的一个市场空间。那我们做的这个像飞灰这一块的市场，每年大概产生的飞灰量1000多万吨，它是根据垃圾产生量来的， 这是指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对，全国的。那农村污水处理率呢，现在也从处理率20%多，也达到了要求，也达到在14-15期间达到70%以上。所以这个市场的前景是巨大的。 你看全国的要求是从20%多要达到14-15之间的70%。您之前也谈到了您的家乡江西，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污水处理只有10%几，那么经过这几年作为示范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带头作用吧。现在的污水处理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现在应该在处理在30%多，而且还在快速推进当中。 所以从10%几到30%可能就用了短短几年时间。 对， 然后30%到70%甚至更高也可能就一年时间，因为我们前期的这些工作都做到位了，是不是后续它会有一个飞速发展的趋势？ 是的是的。 嗯，在您看来应该很快。 对，江西也出台了很多，特别是从2019年年底到2020年年初的时候，出台了很多农村污水的这种这个技术规范，还有它这个推荐，对，技术推荐等等，都是为了更好的实施吧。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指导，然后有了我们前期的一些经验，所以未来您觉得这个速度会非常的快。最后非常感谢今天做客节目的江西盖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柴喜林柴总，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您的创业故事，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网播购物。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青春只能精彩，创客创业创新，科学艺术同在，汇聚智慧人脉，梦想携手未来。看我排山倒海，看我从容姿态，看我脱离圈外，看我引领时代。看我排山倒海，看我从容姿态，看我脱离圈外。共出来迎接智能时代，你我心潮澎湃，青春只能精彩，创客创业创新，科学艺术同才，汇聚智慧人脉，梦想携手未来。 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救？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